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876资讯。近日，最新拍摄完成的9部优秀国产电影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重点影片推介会上集体亮相。9部影片从不同角度为人民书写抒情抒怀，呈现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将于本月登上大荧幕与观众见面。影片《照相师》今天上映。照相师讲述以蔡祥仁为首的祖孙三代人在深圳老城经营着一家南国照相馆，通过围绕着照相馆的人和事讲述深圳改革开放40年的变化历程。电影《闽宁镇》将于本周四上映。上个世纪90年代，宁夏和福建成了对口帮扶城市，这部电影展现的正是当时东西部对口扶贫的感人故事。片警宝英一篇由杨锦执导，卢伟监制，北野武摄影师刘导刻意掌镜，故事围绕着宝英坚守内蒙古17年的经历展开。影片将于本月28号上映。开心麻花全新年底大戏《谈判专家》将于明天在世纪剧院上演，演出将持续到明年1月27号。剧中不靠谱的谈判专家爱上了落魄男主，反套路剧情状况连连，笑料不断。现在购票2张8折，开心麻花官方微信购票再享95折。昨天，京港地铁在4号线宣武门站设立主题车站，并在4号线及大兴线开出主题列车“留声”专列。乘客可以在地铁里欣赏到不同时代的中国音乐，回味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历程。来听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在地铁4号线宣武门站，新华社客户端与京港地铁举办的“留声40年”音乐主题影像展，把南北站厅装点一新。醒目的红色背景墙上，白色时间轴线串起一张张定格时代印记的经典照片。80年代冼星海音乐会的黑白影像，90年代黑豹乐队摇滚专场的经典瞬间，仿佛带人穿越时空。图片旁还配有网友的留言，唤起大家的共同记忆。12月3号，京港地铁4号线和大兴线还开出一趟主题列车“留声”专列，将上线运营大约1个月。走进“留声”专列，吉他、声波和话筒等音乐主题的彩色涂装新颖亮丽。在这个音乐沉浸式场景的车厢中，乘客用手机扫描车内的二维码，不仅能欣赏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典音乐，还可以体验 AR 项目“新灯世界”的梦幻效果。乘客李先生说， 在车站看这个图片展，改革开放40周年对于每个网友来说，他有自己的个人的回忆，而且新的车厢它那个装饰非常有年代感，给人在地铁中比较无聊的时候能带来一些特别的感觉。 京港地铁留声专列让乘客伴着音乐旋律回味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历程。京港地铁总经理邵信明表示， 我们希望打造一个好的出行空间，让我们的北京市民从起步点去目的地，这个旅程里面这些片段的时间也有很多不同的视觉、听觉跟他的回忆，让他有一个很丰富的旅程。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受东移云带的影响，今天夜间开始北京市呢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天气转阴，夜间最低气温在-6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只有1度，天气寒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明天白天是以阴为主的天气，扩散条件较好，风不大，比较有利于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情况是今天夜间晴转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山区有零星小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30%。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走进演艺群英会。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首先关注一组资讯。昨天原创戏坐标北京京演集团新作展演季正式启动，12月6号到明年的1月17号，将会有6部现实题材原创作品与北京观众见面，包括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纪念碑、交响组歌、北京颂、民族音乐会、木东赋，还有评剧藏地彩虹、京味舞台轻喜剧首艺，以及原创儿童舞台剧北京童谣。为庆祝建国70周年而创作的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纪念碑总导演、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孟冰介绍了这部作品希望传达的时代精神。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现场发挥的录音报道。 这些石匠过去刻的是皇宫，刻的是石狮子，但是今天他们刻的是人民的血和泪。人民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体。我们的共和国在改革开放的成果当中已经越来越富饶繁荣昌盛，但是那些沉重的历史，那些曾经在这块土地上流血牺牲了的人们，我们真的不应该遗忘他们。我们的灵魂今天能不能稍微在我们繁忙之中微微的回望，这足以体现我们对先烈的尊重。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人应该对待历史的一种态度。 好，再来关注一下北京人家系列原创剧话剧《武学宗师》昨天晚上成功首演。该剧以非遗项目孙氏太极拳创始人孙禄堂为原型，描绘了他跌宕起伏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本剧导演之一北京人艺著名导演顾威表示，对于中华武学主创始终抱有敬畏之心，并在敬畏中了解体会，力所能及地用此剧来呈现宗师孙禄堂的武学生涯。 改革开放40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突出成就。为了展示蒙古族人民良好的精神面貌，中国舞协特举办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原创内蒙古题材舞蹈作品展演。今晚演艺群会为您讲述展演及舞蹈创作背后的故事。 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那今天晚上各位还可以通过视频直播途径啊，北京时间 APP 以及新浪的一直播，还有我们的听听 FM 来观看到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画面。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蓝蓝的天空原创内蒙古题材舞蹈作品展演。我们今天晚上非常有幸为大家请来了总导演王葛。王导你好，欢迎您。 大家好。 哎，欢迎王导。那今天晚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还有这个我们蒙古族的著名编导阿格尔老师。你好阿格尔老师。 大家好，他们三百长路阿格尔呢。 哦，哎，能说一下这段蒙语是什么意思啊？ 大家好，我是舞者阿格尔。 哦，好，这个非常有民族特色的。哎，其实那个我们请王导给我们介绍一下阿格尔老师吧，因为我知道阿格尔老师应该是在这个蒙古族当中非常优秀的，我们说年轻一代的编导哈。嗯， 非常优秀。 嗯， 我看他几个作品，我觉得阿格尔他是真的是在这一波年轻的蒙古族编舞当中的佼佼者。 哦， 最主要是我看到他作品以后，我觉得哎，特别是现实作品。嗯，我觉得他做的不管是爷爷们呐、啊，包括这次做的这个。这个咸阳啊，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觉得他特别聪明。 哦， 哎，这个是我觉得在他这个年龄段的一个没有学过编舞的人， 嗯， 而从事这样的一个编舞做了这种尝试， 嗯， 还有因为内蒙题材，我们内蒙古题材我们做了很多了以前， 嗯， 但是真正能接触到现实题材的，能把现实题材做得很有意思的， 嗯， 我叫阿格尔。是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 哦，那这一次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次是叫原创内蒙古题材舞蹈作品展演，其实它的缘起也是我们说源自于一场活动叫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啊。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吧，好不好？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我觉得是从五个部委这样提倡的一个就是实际上它核心的就是我们要从人民当中，我们要进入到人民当中去，到人民当中去学习，最后所有的艺术作品要回馈于人民。它的核心的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是让我们什么去采风，去向人民，向普通的老百姓，向最基层的人学习。知道是学习什么，学习就是我们在城市当中，或者我们在学校当中，我们在舞台上看不见的生活。 对，就是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我们说走进生活当中，从生活当中去提炼，然后呢把它给进行艺术创作， 吸取养分 啊。所以这一次我们知道这个阿格尔老师好像是全程跟了这个采风的这个过程，是吧？说一说吧，您都这次咱们都去了哪里，好不好？ 去了内蒙古通辽市，呼伦贝尔，三少的地方，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这些地方都去采风。 去了这个总共这个时长花了多长时间来做这个事情 啊？ 采风整 有20多天吧？ 20多天，小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这一个月的时间完全就是在外面，就是去到生活当中的这些， 走到哪儿生活。 走到哪儿在哪儿生活， 走到哪儿学到哪儿。 哦， 完全是这样的。 这个给我们讲讲吧，你这个过程当中都有哪些这个特别难忘的事儿或者是人，都跟我们说一说啊。好 啊，我就讲一讲跟我这次在这个舞蹈晚会当中编的这个，我最印象最深的就是到了那个呼伦贝尔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大概是有个3-4岁的一个小孩，完了以后呢，他拿着一个就是可乐的那个大可乐的那个瓶啊，上面绑着一个奶嘴儿。 哦， 完了以后就跟这个给这个小羊呢喂奶。 哦， 完了以后呢，我一直在观察这个，突然这个小羊呢就伸出来这个舌头，哎，跟这个小孩做一个这种亲吻的动作，哎，这个让我感觉到很震撼和很感动。 哦， 所以让我其实我也是从牧区 走出来的， 对，所以一下让我想到了小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我借助这样的一个 跟我生活有关系的这样一个场景呢，所以做了一个、这次这样的一个喜羊羊这样。 怀念起小时候， 哎，对对 啊，哎，所以你就刚才你说你看到的这幅画面，就在你的作品当中会用舞蹈来进行呈现吗？这个 会有这一些大概意思的想法 啊， 但是不会做一个就类似于这种很实的。 呈现啊， 实际上他就是把他原来生活当中的东西，或者他和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他小时候在牧区是吧，和羊啊，和什么牛啊，就小东西小的动物之间的关系，他把它艺术化了 啊， 搬到舞台上。 嗯， 最重要是他觉得，实际上我这次看完他那个作品的时候，因为我呢有这个先决条件，可能先看到他们作品，完了以后看到他们作品以后呢，我就觉得就完全是他自己，就是他自己。那孩子就是他自己、就是他小时候他跟那羊的之间的关系、可能在采访当中是因为那个孩子引发他回忆他小时候的一种情景、我觉得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深扎很有意义的地方。 对， 真的是艺术家，你不走到真正不走到人民当中去，不真正的走到生活，真我说生活是实打实的，不是在高楼大厦里面的生活、是真正到了地方，到了下面去看到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有些时候可能我们下去不一定说一定要看到，还能看到什么很多各种舞蹈啊，不是不是，我觉得是你去感受他们的一种生活，感受他们的一种风景、就是所谓的风景也好、或者感受 生活状态， 生活的整个的状态、 这 个是我觉得是特有意义的。 还真是，有的时候我们说走出来的远了、走出来的久了、有时候都忘记了原来自己的生活当中是孕育着那么多的艺术的这个养分在里边、对吧？就像我们的阿格尔老师可以说一说，哎，您当时您小时候的生活印象还有吗？比如说你有放牧过吗？ 有 啊，真的有啊， 真的有 啊。 因为我小的时我是一直到七岁一直是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的这个牧区跟我姥姥姥爷一起生长。就我小的时候就是那样的一个生活，羊喝什么水我就喝什么水 啊， 羊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啊， 就是这样，也不穿鞋。完了我五六岁的时候就骑上马，就是在这片牧区里面跟羊为伴呐、就是以这个牧区的这些万物自然为伴呐、玩沙子呀，从小我就是有个这样的一个生活。 哇，哎，这个让我想起了前一段时间在网上有一段特别特别火的短视频，就是有一个小孩，他是在那个就是在那个应该也是在牧区，他特别去抱一个那个小毛小羊，应该也是一个小牦牛，好像是、就是跟着，就他也是毛茸茸的，然后跟那个小牦牛也是毛茸茸的，就两个人外面还飘着，感觉飘着雪，就两个人抱在那个地方。当然并不是说他无家可归啊，而是他在那个地方跟他们玩耍，然后那个牦牛也是愿意去跟他呵护他一样的。就那个画面，好多人在底下感慨说，哎呦，这种人和自然的那种关系，人和动物的那种关系，真是特别的让人感触和感动。我相信可能阿格尔的这个创作也是由于这样一个画面的感动哈。所以那你在那个时候生活的时候，你的舞蹈天分，我们所有的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觉得，就是所有的这个蒙古族人都会跳舞，生来都会跳舞，是这个样子的吗？啊， 没有，其实那时候没有什么舞蹈天分 啊， 就是拿个放羊的棍子呀，打打武术啊。 啊， 但是呢，这次真的特别感谢王戈导演， 给 我们很多的这种指导啊，这样让我觉得突然最后这个小巴特离开自己的牧区去上学的时候，他为什么能上得起学呢？其实就是要感谢这帮羊 啊。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想去上中专，可是我们没有这个很好的条件，那怎么办呢？剪羊毛剪羊绒，卖掉羊绒让你去上学 啊。 其实我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东西呢，把小时候这样的一个生活放在了这个。 哦，原来这个小主人公他还有一段就出去上学的，就你们在那观察他的时间还比较长，就是他后来也是有出去到外地上学吗？还是怎么样子的？ 他就是要说他自己。 说他自己，说您自己。 对对，自己，对。 哦，能够走出牧区去上学，也是得益于这些羊对你的这个贡献。 要么就剪羊毛羊绒 啊， 因为我小的时候就天真幻想，我 上学走几个月或者一年回来以后，这个羊还在不在、 嗯、 或者就被宰了、 哦、 就被吃了。所以说现在想起小树那样的、 哦、 你说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起他第一次跟我说他这个题材的时候、 嗯 哎、我挺有感觉的。我有感觉的原因是、嗯、我觉得首先是他肯定是他自己生活， 嗯， 一定是他自己生活。 嗯 嗯啊，我觉得就是这个很不一样哈。你阿格尔他是蒙古族， 嗯， 我是汉族 啊、 哦。其实我们这次在深扎的这个编导里面， 嗯， 一大部分都是汉族， 嗯、 还有别的民族， 嗯， 真的是就是我们有时候没法去体会他们这样的这种生活的东西， 嗯， 真的就是要去靠。 对，我王导，你是汉族吗？ 我是汉族。 我看你比蒙古族还蒙古族。 现在看我有点像藏族。 对对对， 因为我刚做完天怒。 哦，还有一个作品啊，所以您做的这个叫喜羊羊，就是不是那个三点水的羊，就是那个山羊的羊，牛羊的羊啊，叫喜羊羊。这个作品整个是多长时间？嗯，就是。 七分多钟， 嗯， 七分多钟，所以我们的这一次这个叫做原创作品展，它整个是一场晚会吗？ 对，它是一个一个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老中青三代人哈、 嗯， 就是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嗯，不肯定不是老年， 啊、 像王妹老师啊、田璐老师啊， 嗯嗯， 还有就是沙嘎阿姨老师他们，哎、这一代的编导，完了还有就是像我这样的。四十多岁，还像阿格这样的二十几岁 啊，年轻一代啊， 对对对， 嗯， 这样组成的一个采风的一个团队， 嗯， 其实是通过三个年龄不同的这些编导，同样去的一个地儿， 嗯， 但是你感受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最后呈现作品是完全截然不一样的， 这就属于叫那个每个人眼中的世界都是不一样的。哦，你比如说刚才阿格尔他看到的是那个喜羊羊、 嗯、 他看到了自己的童年、嗯、他看到了自己当年这些羊让自己能够走出去、 嗯、 所以那可能我们的其他的老师有看到什么样子的景色，带来了什么样的作品。 你看我们里面有比如说有老燕， 嗯， 你听这名字， 老燕、 啊、 红 燕 的燕、 啊、红燕燕、 嗯 啊、他实际上是描述的一个长调歌手这样的一生、 哦、 他用一个女子的一个独舞和一个人物形象两个搭乘的一个像双簧一样的一样的那个女孩的那个手臂的美，就完全是什么、 嗯、 完全就是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哦、 或者对她以前美好生活的一种追忆、 哦、 实际上她是讲述一个蒙古族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长调歌手、 哦、 好像这老先生已经去世了 哦、 嗯、这个非常非常美。 这个节目的名字叫老燕， 老燕 这个创作者、 就是、听完那首歌你就会都是一种感动 哦、 嗯，还有比如说，比如说就是，比如说我说我做了一个 啊， 我作为这个四十来岁的一个编导，完了后，其实我这次做了一个稍微有点有一点就是不是那么积极的哈，就是像最后的牧歌， 嗯， 我为什么说想这次想做一个最后的牧歌呢？就是其实我是在，不是说现在内蒙古没有牧场了，是以前有、 嗯、 曾经有段时间。沙化的很厉害， 嗯， 实际上是想呼吁，就是说我们还要保护自然， 嗯， 保护我们的家园， 嗯嗯嗯。 所以我当时在这个词里面写了几句，我说，当蒙古族没有了牧场， 嗯， 当失去，当就没有了牛羊， 嗯， 当蒙古族没有了牧场， 嗯， 母亲再也没有了希望，就类似这样的词， 嗯、 就是我觉得牧场对于这个蒙古族人民。这种游牧民族哈，就是曾经的游牧民族， 嗯、 它太重要了， 嗯 啊，所以对环境的一种保护， 嗯， 所以但是实际上最后我是给他，不是真正的最后的牧歌，是最后是 有希望的，嗯， 现在确实改善的很大，现在他们整个内蒙古这个整个的这个 治理， 治 理就是那个、 哎、 就是治理沙化、 就是、沙化这块，哎， 哦， 就是我们去看到的有些地方还是非常非常漂亮， 哦， 嗯、曾经有一段时期好像。 有一段时期他沙化的比较厉害， 非常厉害， 沙化的特别厉害， 所以阿格尔应该是比较感受比较深的是吧？你那个时候有经历过，就是比如说周围有牧场的退化等等的，有经历过？ 有呢，现在那个其实鄂尔多斯就沙化的很厉害， 嗯， 包括我们著名歌唱家腾格尔老师， 嗯， 他的家乡，他现在就是在做一个腾格尔林，就是每年在种树，在 嗯 哦， 没有意义， 就是有很多的我们说从这个大草原上走出来的艺术家，现在都会回去反哺这片草地， 是 这片草原。哦，还有一个叫腾格尔林哈，哦，这个很有意思啊。将来那个我们希望阿格尔将来带来一片阿格尔草原，是不是给大家带来一片阿格尔草原？所以这个今天给大家向大家特别推荐啊，蓝蓝的天空原创内蒙古题材舞蹈作品展演。那么这一次的展演绝对不是说我们坐在一个编舞室里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他们去深入到人民的生活当中，去采风，然后根据人民的生活来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先跟我们大家说一下，这个演出将会在什么时候开始啊？ 是在12月12号。 啊，12月12号、 嗯， 在什么地方演出？ 在北京舞蹈学院的演出剧场。 好，北京舞蹈 学院的舞蹈剧场。 好，欢迎大家到时候去关注。哎，在北京舞蹈学院的演出剧场是卖票的吧？ 这个玩意是一个带有公益性的。 哦， 所以我们的编导也没有，就创作这些也没有什么费用， 哦， 只是一个，就是我们说，比如说需要制作音乐了，帮着付点制作音乐费用，完了后就衣服要做衣服了，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因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个深扎这件事情，我觉得它绝对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我自己认为哈，我觉得是一个不光对编导编舞。不光对艺术家，去深入生活这件事儿，我觉得还是培养艺术家的，给予艺术家这个平台，让他去展示自己，这个我觉得它的意义很大，我觉得是非常，所以我为什么我自己亲身投入在这儿？其实今年是内蒙，去年是西藏，去年我做的是西藏那台，对，西藏那台我们一样的也是到西藏，我在西藏待了一个月。哇，那你西藏那个环境就更，去那儿 就是，尤其是你可能更加的不太适应或者怎么样的。 我去那儿，反正去了后前几天，反正基本都打点滴， 哦， 就是说颅压过高以后啊， 哦， 完全就睡不了觉。 哦， 完全睡不了觉。 哇，哎，这样我们一会儿呢，先接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即将在12月12号啊，北京舞蹈学院展演的这个叫原创内蒙古题材舞蹈作品展演，它的幕后又有着什么样子的经历？然后我们的艺术家又经历了什么样子的创作历程？欢迎大家在看这些作品的时候，能够了解他们幕后的故事。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先进一段广告，欢迎您一会儿继续收听 FM87.6 的演艺群英会。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 现购买 VI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我最近又水逆了，失恋、失业，差点失聪，怎么办？ 那你急需被拯救啊！快去看开心麻花的谈判专家。 这部戏很治愈吗？ 大笑是最好的正能量。开心麻花谈判专家给你全方位的爆笑体验，主角好玩，包袱一出，肢体逗趣，就算你捂着耳朵都能笑。开心麻花2019原创爆笑贺岁舞台剧《谈判专家》，12月5日世纪剧院上演，官网购票2张8折。 快乐很简单，87.6。 老铁，长这么大我干的最对的一件事儿 就是买个好房， 就是装个好家。 嗨，找一款心仪的风格，买一堆大牌的建材，雇一帮专业师傅装呗。 哪儿这么麻烦，全包圆999一平米，这些事儿全都管了。 那80平花8万就拎包住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整装啊。 错，是全包圆整装。 400-606-8866，省心整装全包圆。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儿子，你选的这个装修全包圆啊，哪儿都好，就是吧， 建材牌子不够硬还是不够环保啊？ 不是， 签完合同他给咱家后期增项了？ 没有， 家具不是北美纯实木的。 家具挺好， 施工不靠谱， 特别好，

哦，十一个 作品。对，我们十一个作品完了，还有几段视频。 哦， 视频主要是对这个就是中国文联做的这个深扎的这个一些介绍，还有包括我们自己采风的一些感受， 就是过程当中的记录， 对 吧？ 哎，还有就是，当然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艺术家在草原上那种疯狂，看到草原以后那种忘我 哦， 到最后我觉得我们是。因为深扎这个事情，实际我原来不太了解，是这次我自己做这个事情以后呢，我才真正了解。是深扎，其实我们的老艺术家，像包括贾宗光老师，胡晓邦老师，他们这帮几十年前，好早以前已经在内蒙， 就已经在做的事情。 其实不光在内蒙，很多地区，其实一直在做，一直这帮老艺术家们就开始在做这个事情，就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哦， 只是现在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就现在是我们在做完这个深扎以后呢，我们是在呈现它晚会、作品晚会，可能以前没有完全去做呈现一台东西，其实很多作品都是完全是从人民当中来的，对，所以后来我们到最后那个环节的时候，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向这帮老艺术家们 致敬， 他们一直在路上，我们最后要。接着这个接力棒，还在路上， 哎呦， 一直下去。 所以，阿格尔老师，刚才其实那个王导也说了，这一次呢，既是一次创作的过程，但是对于年轻的艺术家来说，也是一次学习的过程。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您的收获吧， 那首先感谢王导，能让我参加到这次活动，给这么好的机会，谢谢你，学习到特别多，因为跟这么多优秀的前辈们、优秀的老师，因为我首先说一下，我学到的，因为我呢，那时候当演员的时候，就是一直特别喜欢王导的作品，每部我都看过，包括舞蹈，包括舞剧，就是特别喜欢。那主要是学习呢，那学到什么呢？是坐在一起跟他们聊天，听他们聊天。 哦， 哎，他们在讲说什么？ 嗯， 一开始是一种好奇， 主要是有几位老师特别棒， 哦， 王梅老师、田老师等等， 对， 他们真的是你听他们说一些东西 啊， 就是我编这么多年，我好东西其实我有可能编了，但是没有完全真的理解过，听他们说完以后，哎，好东西一些。通了， 就我能想象到，就是那种艺术氛围特别好， 对， 就大家一起，就是一个团队。全部是都是从事着这样的艺术工作的人凑在一起聊的也是专业， 对， 生活当中眼中看的也是专业。 最终我觉得你们那时候就是有几天我工作上的原因就先回来呀，完了我听他们说他们根本没有年龄大小，老的老，老的小的，全部打了一片 啊， 这采访特有意思， 说一说， 这个可以讲一讲，这个、可以讲， 对，跟我们说一说你们这怎么就是打成一片了啊。 去了草原上啊，王梅老师啊，何老师啊，完了以后一帮人呢就是吃肉啊，完了喝酒，完了就是在草原上跳 哦， 他们深扎的时候，他们的就是这个民间艺人，拉马头琴啊，唱长调，完了我们就在一起跳啊，唱啊，还拍了一些东西，不知道。这台晚会上有没有这些的视频播放？还有， 这是在这种阳光下，在星空下，还有那种感觉， 那种自由自在，没有任何这个就设计或者是 没有 编导的一种原创的即兴的表演。 去的人全是编导，但最后全是即兴。 就是原来可能还觉得灵感枯竭了，到那儿以后全是灵感是吧？哎，有没有一些是真的头一回到草原的人，导演就是或者编导什么的？ 其实我就算就是说，如果说是从内蒙古的话，我应该是算第一次到草原感受。我算，就是我就是，但是那很小一块草地，那不能算哈，那到处都有，但是看大面积草原的还是 哇，第一次去 进入到，对，它跟西藏的感觉完全是很不一样。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们还是专门去找了很多的这种民间艺人，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有见过，因为那个阿格尔老师，你虽然你是在这个内蒙古那边长大啊，但是我相信你可能还有很多的民族，很多的艺术形式也是第一次见到吧？ 第一次见三勺的地方，我就是第一次去。 哪里叫 三勺？ 三少、 啊、 就是鄂伦春 哦， 鄂温克、 啊、 达乌尔， 那里有什么样子的艺术形式给你带来的一些冲击会比较大的啊？ 其实那边的让我特别那个好奇的就是他们住在那个山上， 嗯， 住在这个就是类，其实蒙古族叫蒙古包、 啊、 他们那个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就像土骆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嗯， 因为他们是一个狩猎打猎的民族嘛， 嗯 完了看他们的生活的那个那个场景是挺让人震撼的。 你说到场景、哦、我想起一张照片、 哦、 特巨逗， 嗯， 完了后那就是点着篝火， 嗯， 有几只驯鹿，是驯鹿吗？ 是 驯鹿， 是 啊，完了就躺在地上，就安安静静的那儿。好了，有一个老师就站在那儿， 嗯， 就是我就在下面，就是他们在发的微信嘛、嗯，我就上面说，哦，今天吃这个，笑都不行了，大家全部笑了， 嗯， 就是真的是他，因为很冷嘛，很寒冷， 嗯、 他们就在看这些驯鹿的时候，他们就在这要点起篝火来，在这 烤火、啊， 烤火，对对， 然后那驯鹿就在那趴， 安安静静就趴在地上，你知道吧？就 哦，这张照片到时候我们去看展演的时候能看到吧？ 对对对，一定的， 一定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必须的。 哇、哦，所以这也是一次很独特的一次体验。 我就其实我有时候看，就是他们每个人都会发一些照片呐、啊，会发、 嗯， 我觉得特有意思是，我觉得就刚才你说，我说人一到那儿以后啊， 嗯， 什么都释放了。 嗯， 平时啊也不爱说话，平时不爱说话也不敢，哎、嗯，在那个时候你什么都就不会有很不自在。 嗯， 我觉得这个是，还有以前我们比如我们见到王梅老师啊、田老师，我们都觉得、嗯、是我们老师哈、啊，在这说话都很尊敬。 对对对， 啊，到那儿了 还拘着的、啊， 对对对，可开心了，就那种我觉得是一种、嗯、真的是让你心情的一种。 对，你身上的一种放松、 嗯， 艺术的一种交流，然后再 还有就是我觉得，特别是我觉得到地方上去看到这些。现在不能说是，就是第一手的老艺人嘛，应该是可能有些算是二老艺人啊，就年龄没那么大年纪， 嗯， 但是他们身上的东西，我觉得特别特别好， 特别纯粹， 对，这种东西你说不定哪天就真就没有了， 哦， 就有可能你这次去看，下次有可能别人是不是这个很难说。 那他们的生活现状，就是他们是靠着这个艺术，靠着这个身上的这身技艺在生存呢，还是说他们只是业余的时候来自娱自乐一下？ 两者都有。嗯，有些还是靠他自己这个本行，有些就可能只是就是说他自己有自己的专这生计 啊。 对，完了后来他可能这是他自己的一个长处而已。他就、 啊 嗯、 那他们靠着这些技艺是有专门的演出场所或者叫固定的这个表演的舞台吗？ 这个我觉得阿克可以稍微介绍一下。 嗯， 他们就是其实就是现在不是都有那个。 嗯 那叫乌兰穆齐啊，或者是老年艺术队呀、啊， 哦， 都是这样的 哦、 所以他们自行组织， 嗯 啊、就是包括，就是其实有点像那个乌兰穆齐的队伍一样，也是一公益式的。 他说的乌兰穆齐的时候，我插一句话、嗯，不好意思啊，就是这次我们的作品里面， 嗯， 就有一个作品就叫在路上， 嗯， 就讲的是乌兰穆齐。 哦， 对，讲的是就是曾经的乌兰穆齐那个时代的，就还是拉着这个叫是勒勒车哈， 嗯 嗯，就真的就是为了一个乡亲，为了一个牧区的乡亲，就为他一个人演出，翻山越岭的去那儿为他演出，一大帮人。 哦， 哇，所以后来那个就是所以是牧民这种感动， 嗯 啊之间这种关系，我觉得特别挺好的，我觉得作品做挺好的。 哇，你们这 年轻编导做的， 这叫在路上啊， 在路上，这作品叫在路上， 在路上。 对， 你们有在现场看过乌兰穆齐的演出吗？ 看了呀， 也有看过的， 好多地方都看了哈。 嗯， 我父母亲就是乌兰穆齐的。 哦， 我母亲是伊金霍洛奇乌兰穆齐的舞蹈演员，曾经。 啊，给我们解释一下乌兰穆齐这个在蒙语里是什么意思？这个可以解释一下。嗯、 哦，乌兰穆齐，其实乌兰穆齐的意思，它其实就是 我说红色什么？ 轻骑兵 啊，轻骑兵 就是一个短小精干的一个队伍 哦， 可能。那个时候也可能最多了也不超过10个人、 嗯、 这样的歌手、嗯、舞蹈演员、 哦、 其实就是现在的就是什么就是把宋戏下乡 嗯明白 但是他们一宋戏下乡60年 哦 60年做这件事一直坚持啊这种坚守 哦 所以当时这个习主席专门还为他们回了封信 对对对我们知道 那封信对整个内蒙古地区的这个文艺这块对他们的 我觉得还是 鼓舞很大， 鼓舞很大，鼓舞，嗯，鼓很大。 嗯、 所以说乌兰布齐这个名字现在其实是一个我 招牌， 招牌， 嗯， 对，还有他们现在依然的。松溪下乡，坚持松溪下乡。 其实我就说六十年，你看我们今天非常有幸，我没想到阿格尔的父母就是当年老一代的这个乌兰木齐的成员。 肯定不能算老一代吧？ 不，就是反正上一代吧，上一代的这个，对对对，上一代的乌兰木齐的这个成员。所以你有跟着他们一起走过吗？那时候小的时候？ 我没有跟他们一起去下乡的经历啊，但是有现就是他们过去演出的那些。 那他们一走的话，你不？就是一离开是不是得好长一段时间啊？ 因为那时候不是后来就是去了这个从牧区到了这个城市 了吧，城市化 啊，完了以后乌兰木齐的院里面的那些小孩儿， 嗯， 就是我们几个，就是比如说服装室的阿姨看呀，你们家看呀， 哦， 所有的乌兰木齐的那些就是我自己的父母啊，那些阿姨们都走了，嗯，走两三天完了再回来， 所以就是他 换着带， 对，他们一走了，他们一走了，谁留在留守，谁就是所有孩子的父母， 就是 一起看着 孩子自己组建个乌兰木齐。 哦，你们孩子还自己在这玩。其实你想想那个画面，的确是多么感动人啊！就是自己的孩子现在可能留下来两三天的时间，然后自己出去，可能就为了一个人演出。 那个时候，因为确实那时候交通不方便哈，我觉得他们出去可能不真的，有可能有个半个月啊什么啊，因为你不可能就去，真的是光为一个，可能为了这一个还要为下一个站，他也走这条线 、哇， 他时间啊， 所以现场真的去现场看他们演出的时候， 看他们就是真的就是我其实这个作品它就是在反映当时那一代人，那帮人 在做的这些事情， 做这事情。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哪些就是整台晚会当中的作品您印象比较深刻或者是特别想介绍一下的 比如说 有一部作品叫战马，为什么我们叫它叫战马呢？就是其实它就是一匹马，但是我们就是因为你曾经就是我们内蒙古有专门一个叫轻骑兵，就是我印象当中好像是就是国庆阅兵，就是最早解放阅兵的那帮骑着马哒哒哒哒进入天安门的，就好像是他们，所以我们这次在一个作品里面，我们就想这个题材，想的一个小战士，和一匹马的关系，但是那匹马不是一个人演的，是。六个人演的， 六个人 一个人演头，四个人演腿，还有一个人演我们说叫马定，就很有意思。他组在一块儿的时候，他是一匹马。完了以后，当和这个孩子俩在玩耍的时候，可能这个脚飞起一脚，或者这个尾巴啪一个头咬他一口，哎，就是他很有意思的一个组成。 哦，这个想象力很丰富。 对啊，完了以后，为什么后来就说是个战马的概念呢？就是因为我们是想。歌颂那一代那种轻骑兵的这个形象，到最后中间我们没有战争的概念，我们只有什么，就是这个孩子和这匹马的感情情感东西，到最后跨马敬礼， 哦， 是这样的一个，所以我们说他战马，所以哇，是这样的一个，他很有意思，就是因为他是很多个，就是所谓的，就是有点像那个 舞狮， 就是叫什么舞什么贞观那个那个相声，就是叫什么贞观眼睛， 哦，对，五官贞观， 对对对，他有点那样的一个感觉 啊， 他但是你看他用每个的肢体，他这肢体因为肢体的不一样，脚。和屁股，和什么什么什么头，它产生的和这人物关系就会产生很多喜剧的效果。 哦， 对，就是其实像这样的作品，我们这次有一个，当时跟阿格尔刚，包括跟中国文联、跟中国舞协，我们的商量的时候，能不能是以前有作品都偏什么，就是我们说一些叫风格性呐，地域性呐，这次呢，我就说，就像阿格尔他们这次很多年轻的编导，很多年轻编导，我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做一台，也不是说所有人哈，就大部分人，我们说能不能做一台带有现实，现实色彩的，就是我们是现实题材的，内蒙古的作品，所以是在这个基础上呢，就其实又增加了我们这次创作的难度。因为少数民族的这种东西，他本来做他自己光做民族性的时候还 OK， 但你也想你要把它放到一个现实题材里面的时候，就非常之难。 对，而且还要有很多的故事性啊，或者等等的，你要讲述啊。 对， 所以大家一起期待一下啊，在12月12号，在北京舞蹈学院的 舞蹈剧场 将会上演一场《蓝蓝的天空》原创内蒙古题材舞蹈作品展演啊。那这一次展演的所有的作品都来自于这个我们的这些艺术家们 深扎， 深扎的这个采风所带来的一个。成品展吧，就是叫成果展示， 对对对 对, 对， 对 吧？ 对， 刚才说到了战马，这个非常有意思。还有什么作品？ 比如说我再说一个哈，比如说我说一个，就是一个叫寻路， 嗯， 那就是刚才我们说了个寻路, 寻路啊、 但是它这个寻呢是寻找的寻， 哦， 因为那个物种它慢慢的消失，在减少，是一帮小孩就是腹中孩子跳的， 哦， 他那个我就觉得他那个作品，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我觉得他那个就是通过手。可能因为听众朋友们不一定看得见我这个笔画的手，他是通过这手的这个， 哦， 他出现鹿的这种脚， 鹿脚的样子， 对，完全是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动态当中去寻找的这种捕捉的这种形象， 哦， 很有意思，我觉得还有特别适合小朋友们， 哦， 它有一种很神秘感， 哦， 完了以后这种物种就慢慢在消失， 嗯， 我觉得它有一种让人最后看完后有一种就像寻找它一样的感觉。 哦， 这个感觉，还有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作品叫，就是，老家有个蒙古包。 哦，老家有个蒙古包。 这位编导，他就是叫江嘎和胡格，他们俩做的，就是他长期在外地生活，没有在老家，所以他一到。就是过去逢年过节遇到最那个时候他对家乡的那种思念，他又回不去，他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乡愁，对，他这样引发他自己想做一个家乡的蒙古包，我完了回来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是就是真的是自己就心里的体会，不是我们不是就是瞎编出来的，不是 命题作文或者 是 什么样的， 不是， 对， 所有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都出于自己他们自己的生活，出于他们自己的人生观， 哦， 理解， 哎呦，哎，其实你刚才说到了说有的时候说这个我们的艺术家出门在外过年的时候或者是会想念家乡的过年的氛围，就阿格尔今天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所以想问一下，哎，你有过过那种蒙古族的这个就你们那边过春节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场景，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有经历过吗？ 经历 每年都经历 每年都经历就是他过年有个最热闹的其实就是首先呢必须有歌， 哦， 有舞， 哦， 完了以后有各种各样的蒙古族乐器 啊，是你们会所有人凑到一起吗？还是各家各自过呀？ 就是比如说我们小辈儿的，完了跟上父母都会去探望自己的爷爷奶奶呀，都要下牧区过年，哎，对，大家都逢年过节忙了一年，大家都集体回去，完了以后，其实也一样，大家比如说包饺子啊，是吧？蒙古族包子啊，那样，完了大家坐一圆桌， 那就是一个大家族的人， 是 都凑在一起，所以那个时候一定有节目， 对，一定有节目，有歌有舞。一定是这样 的。哦，哎呦，这种你说这种过年啊，就是咱们说实话，有的时候咱们这边过年的时候，可能确实是艺术性上面跟他们比会差好多，咱们可能长辈不会站起来唱一个或者怎么样的，他们那边就是这种艺术天分啊，的确是，所以你在那里边，你从几岁就开始接受了这个叫表演的任务了啊？你们家里谁，你说吧，谁跳的最好？现在来说是你吗？ 那肯定是你。 现在是我。 哦，这期节目别让你爸妈听见。那原来是谁啊？你们家里还有谁会跳比较好？ 那其实真正的让我爱上舞蹈的，其实特别要感谢，应该是我舅舅。 哦， 他是一个特别有名的蒙古族 舞蹈家。 舞蹈家。 是吗？ 曾经就是《牧人浪漫曲》的原版。 哦，那我知道了，说《牧人浪漫曲》，我知道。 哦， 对对对， 哇，所以是他，你受他的影响， 受他的影响比较大。 好，在这里呢是这样啊，我们最后的时间的话特别想送上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其实也是在我们的展演过程当中会为大家呈现的，是吧？这首歌曲是什么时候创作的？就是那一首您刚才给我的那首歌曲。 双号说它是这样的，这首歌呢是我们在去采风当中，采风的过程当中就是听到一个木兰木琴，我忘了是因为我每次记得蒙古族的这些 名字， 难度比较大一点，就地方的名字比较大点，什么什么旗，什么什么旗啊，我比较。但当时听完那首歌后，我觉得在场的很多很多的我们这些就是年轻的艺术家也好，或者是艺术家们，听完都很感动。 哦， 听完很感动，很感动以后呢，我就这次我特别想把这首歌推荐给更多的观众听到。 哦， 我觉得是叫双河山。 双河尔山， 我觉得是它很美很美，我觉得这首歌。 好的，那今天呢，在双河尔山，美丽的双河尔山的歌声当中，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再一次提醒大家，12月12号在北京舞蹈学院会上演一场原创内蒙古题材舞蹈作品展演，叫《蓝蓝的天空》，欢迎大家到时候去关注，看一看这些艺术家们的采风成果。谢谢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 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请大家欣赏这首《双河尔山》。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听听糖耳朵，我是大帅，明天见。 先天不足， 所以必须装出品质，多花点钱也值。 一线大牌环保建材，全程可见的精细化施工，全屋配齐实木家具，算有品质吗？ 哇，这得多花多少？ 只要999一平米，这些全包圆了，灯具窗帘也配齐。打4006068866报名，还送全房家电呢。 4006068866是 4006068866，品质家装全包圆啊！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